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想了想，还真是这样，难怪刚刚陈文栋那么爽快就把程先生的真正身份告诉他，原来这家伙早就不怀好意埋了个雷。 我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不跟你走。 你没有选择。 陈文栋直接把枪上了保险栓，他只要食指轻轻一动，扣下扳机，就能立马把林叔送上天堂。把被子陡然掀起来挡住对方视线，利用那 0.0 几秒的时间翻滚到床底下，又或者是直接缩到被子里滚下床，还是抄起旁边的铁盘挡在脑袋前直接扑向对方硬干，这些方法都在林叔的脑海中飞快闪过，却又都被一一否决。两人之间的安全距离也足够让林叔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形势比人强，林叔叹了口气，从被子里脱身出来，举起双手。 你总得让我穿件外套吧， 快点儿！ 五分钟后，换好衣服的林叔开始写求救信。 亲爱的岳长官，陈文栋先生过来拜访，与我畅谈片刻，我二人情投意合。怎么这么别扭？我换个词儿，我二人相逢恨晚，听闻陈先生想前往国外定居，我尤其不舍，准备亲自送他一程，还请岳长官为陈先生备好机票、船票、路资等，以便陈先生一路顺风顺水。闲话不提，三日后下午一时，南京玄武湖畔见。 林叔原是想在信中露些风声，但陈文栋一直盯着他写的每一个字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，根本无法做手脚。林叔现在倒并不紧张，相反，他的思绪很繁杂，甚至有些天马行空。陈文栋暂时不会杀了自己，这是可以肯定的，否则他在进门的那一刻已经开枪了。他现在要给自己找一条活路，哪怕林叔这根稻草看上去很容易沉默，陈文栋也想尝试一下。确认了这一点之后，林叔就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漏洞。虽然暂时没有找到陈文栋的漏洞，但在林叔写这封求救信的时候，反而想起了另一件事儿。当初他们收到一张剧照，是何佑安在某部电影里上吊的一幕。不仅如此，照片后面还有莫名其妙的小诗：堂前美人，桥后香谷，镇里枯冢，冬日已尽，春光将临，里外皆血泪。看似文绉绉，实则狗屁不通，前后矛盾。正因为不通，才会被林叔牢牢记住。他始终没弄明白这首小诗的含义在哪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何佑安收到的其他死亡威胁都是他自己亲手拿到的，唯独那张剧照是路上有人夹在报纸里塞给他们的。此时此刻电光石火，这首诗又没来由的冒出来，自发主动地跳到林叔面前来。想要写求救信藏头诗而未成的林叔，反而想起另外一句莫名其妙的小诗：唐桥镇东春里，这是一个地名。林叔知道唐桥镇就在上海郊外，但他没去过，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东春里这个地方。可问题在于，谁给他们这个地名？是何佑安还是另有其人？给出这个地方的用意又在哪里？让他们过去找东西吗？其实这首小诗的藏头不难意会，只是当局者迷，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一节，都冲着诗句的内容去揣测了。林叔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唐桥镇去，看看对方到底在那里藏了什么。 想什么呢？ 脑门上冰冷的枪口很快把林叔拉回现实。 陈文栋的声音就像催命符，催得林叔脑壳疼。林叔很无奈。 没想什么，写好了，你看看。 陈文栋略扫了一眼，没什么问题。 走吧。 我们去哪儿啊？ 走了就知道。 病房里能施展的空间不大，但离开医院，陈文栋很难眼观四面耳听八方，林叔必然能找到不少逃跑的机会。但陈文栋似乎也早就料到这一点，他异常谨慎。林叔的双手被铐上手铐，遮挡在围巾下面，后腰则抵着一把枪。陈文栋手臂上挽着大衣，寻常人匆匆路过也很难发现端倪。门口早就等了一辆黄包车，车夫正在车上打盹，看见陈文栋出来赶紧打招呼。 哎，先生您可来了，让我好等。 上车。 哎， 两人同坐一辆黄包车，位置狭小很不舒服。林叔却并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因为陈文栋的枪可是开了保险的。但黄包车夫却不满意了。 哎，这位先生，咱们可没说要加一个人呢，我这拉起来会费劲的，更何况还要去火车站。 三倍价钱，这是赏你的，不算你车费。 陈文栋言简意赅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大洋扔过去。黄包车夫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大的钱，接过来反复查看，还放进嘴巴里啃了一口，喜上眉梢。 哎，那就多谢先生了。哎， 现在马上走去火车站，我要赶最早的车子。 好嘞。 一般车夫很难拉得动两个人，但林叔发现陈文栋特意挑了一个身强体健的，这一路下来车程倒也不慢，如果想要更快自然是坐小汽车，可那样一来就得一人开车。陈文栋不确定林叔会不会开车，就算会他也不信任林叔，生怕对方把自己带到沟里去。这也侧面说明了陈文栋现在不相信任何人，身边也没有任何得用的人手，他四面楚歌，只能依靠他自己。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南京吗？从上海到南京最早的班车是早上8:05，咱们现在过去会不会太早了？得在火车站等很久吧？现在几点了？你手表借我看看。哎，我说陈兄，你一直保持一个姿势，手酸不酸啊？你也说了，从我跟你离开的那一刻起，程先生就会连我一并解决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要不咱们打个商量，你把枪放下，照样跟你走，直到岳鼎堂带着你要的东西过来换人为止，怎么样？ 闭嘴！ 陈文栋忍无可忍，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儿。林叔终于安静了，可没过几分钟，他再度开口：“ 你把保险关了吧，我胆儿小，老怕你手抖，这万一要是车轮磕到石头颠簸。哎” 话音刚落，仿佛为了验证他的想法，黄包车还真的歪了一下，微微一震，陈文栋的身体也跟着不由自主地往他这边歪。林叔大惊失色：“ 你留神，留神啊，你手稳住啊。”“ 哎，对不住了先生。” 枪声没起，持枪的手指是跟着车略略震动，又恢复如常。林叔松一口气：“ 哼，瞧你这胆子。”“ 你不知道，就因为我胆子小，当初才让我姐夫给我走后门去当了警察的。”“ 警察就不危险，在家坐着天也会塌下来，不如什么都别干。”“ 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警察也分很多种，街上巡逻的，办案的，办公室里当文书的。我当时走的区警察局长的路子，一进去就是整理档案，每天清闲的不行，想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，想什么时候早退就什么时候早退，只要拍好顶头上司的马屁，保管没人管你。可后来我发现不行啊。” 三更半夜的上海街头自然是行人寥寥，连盏路灯都很难看见，一眼望去空旷寂静。陈文栋长期保持警惕，到这会儿也有点累了，居然没有再阻止林叔说话，反而接了一句：“ 怎么不行了？”“ 没有油水啊。你想啊，当个小警察，一个月就那么点薪资， 还得讨好上司，结交同事，那怎么足够啊？还不如找点差事去干几年，以后还能安安逸逸过下半辈子。可我这人胆子又小，见不得那些打打杀杀，只好又走了门路，去本地的警察学校里当了一年教官。出来之后就…… 当教官哪来的油水？ 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想当警察的，家里多多少少有点门路，大富大贵的公子哥自然瞧不上我们这一行。可是那些家世清白的小康富农，也想让家中子弟当差拿公粮。那进来之后多交点什么少交点什么，能不能偷懒，能不能多学点，不都是教官说了算吗？更妙的是，这些学生又不像军校里动辄得学几年，他们最多一两个月就走，全是就职前的培训。就算让他们不满，也不会日积月累引起怨恨。总之一句话，铁打的教官，流水的学员，一年捞到的油水就足够我做好几年办公室了。 你真是生财有道。 好说好说。哎，你别说，就这个世道，乱是乱了点啊，可好就好在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不越线就不会有人追着你不放，偷奸耍滑占点小便宜这都不算什么，比起杀人放火已经称得上是良好市民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陈兄，我得说说你了，咱干点什么不行吗？去给日本人做事儿，非我族类，人家能对你掏心掏肺吗？那不是明摆着被人过河拆桥吗？你要是一开始去给陆同仓或者甄家做事，兴许现在早就翘起二郎腿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了吧。 你当甄家有多干净？这些所谓的名门世家，哪个没有暗地里干些龌龊勾当？别的不说，沈时期要是没有程先生，他能像之前那么嚣张跋扈？上海滩那些能挺起腰杆子说话的大佬，哪个手上不是血迹斑斑？ 嗯，你这话也有道理。这么说，沈时期是真卖过了，他给程先生提供了很多机密消息。 不是沈时期给程先生提供，是程先生卖消息给沈时期。论消息灵通，全上海没有人能跟程先生相比，他甚至能左右关东军对关内的决策。 林叔正待听下去，陈文栋却住口不言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